察日月之行，以魁岁星顺逆，曰东方木主春，日甲乙，一失者伐出岁星，岁星盈缩，以其设命国，所在国不可伐，可以伐人。其趋射而前曰盈，退射曰缩。盈，其国有兵不复；缩，其国有忧将亡，国轻败。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射，其下之国可以益治天下。以射提革岁，岁因左行在寅，岁星右转居丑，正月与斗牵牛沉出东方，名曰兼得，色苍苍有光。其诗次有应见柳，岁早水晚旱。岁星出，东行十二度，百日而止，反逆行，逆行八度，百日复东行，岁行三十度，十六分度之七，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，十二岁而周天。出长东方以沉，入于西方用昏。蝉焉岁，岁因在卯，星居子，以二月与戊女虚微沉出，曰降入，大有光。其诗次有应见章，其岁大水。直徐岁，岁因在辰，星居亥，以三月与寅巳东壁沉出，曰清章，清清甚章。其诗次有应见枕，岁早旱晚水。大荒落岁，岁因在巳，星居戌，以四月与魁楼沉出，曰骈冢，熊熊赤色有光。其诗次有应健亢。敦臧岁，岁因在午，星居酉，以五月与未卯毕沉出，曰开明，炎炎有光。掩兵为利攻王，不利治兵。其诗次有应见房，岁早旱晚水。夜洽岁，岁因在位，星居申，以六月与资息申沉出，曰长烈，朝朝有光。力行兵，其诗次有应见机。吞贪岁，岁因在申，星居未，以七月与东井与癸沉出，曰大阴，朝朝白。其诗次有应见牵牛。作恶岁，岁因在酉，星居午，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沉出，曰长亡。作作有芒，国其昌属谷。其诗次有应见危，有汉而昌，有女丧，民疾。焉卯岁，岁因在戌，星居巳，以九月与一枕沉出，曰天衰，白色大明。其诗次有应见东壁，岁水，女丧。大渊献岁，岁因在亥，星居辰，以十月与角亢辰出，曰大张。苍苍然，星若耀而阴出淡，是谓正平。起诗履，其律必无。其国有德，将有四海。其诗次有应见楼。 困敦岁，岁因在子，兴居卯，以十一月于底房新辰出，曰天权，玄色甚明，僵持其昌，不利起兵。其师次有应见卯，赤愤若岁，岁因在丑，兴居寅，以十二月于尾鸡辰出，曰天号，燕然黑色甚明。其师次有应见身，当居不居，居之又左右摇，未当去，去之，与他星会，其国凶，所居久，国有德厚，其角动，诈小诈大，若色硕变，人主有忧。其师次设以下，进而东北，三月生天棒，长四丈，莫锐，进而东南，三月生彗星，长二丈，类彗，退而西北，三月生天蟾，长四丈，莫锐，退而西南，三月生天枪，长数丈，两头锐，仅视其所见之国，不可举事用兵，其出如浮如尘，其国有土公，如尘如浮，其也亡。色赤而有角，其所居国昌，迎角而战者不胜。星色赤黄而沉，所居也大壤，色青白而赤灰，所居也有忧。岁星入月，其也有竹象，与太白斗，其也有破军。岁星亦曰射题，曰重华，曰应星，曰忌星，迎世为清庙，岁星庙也。察刚气以处荧惑，曰南方火，主夏日丙丁。李师伐出荧惑，荧惑失行是也。出则有兵，入则兵散，以其设命国。荧惑为悖乱残贼，及丧饥兵，反道二社以上居之。三月有殃，五月受兵，七月半王帝，九月太半王帝，因与俱出入，国绝嗣，居之。殃玄至，虽大当小，久而至，当小反大。其南为丈夫丧，北为女子丧。若角动绕环之，即诈前诈后，左右殃亦大。与他星斗光相待为害，不相待不害。五星皆从而聚于一社，其下国可以礼治天下。法出东行十六社而止，逆行二社，六旬复东行，自所指数十社，十月而入西方，服行五月出东方，其出西方曰反明，主命者悟之。东行即一日行一度半，其行东西南北极也，兵各据其下，用战顺之胜，逆之败。荧惑从太白，君忧离之，君却出太白阴，有分君行其阳，有偏将战，当其行，太白待之，破军杀将，其入手犯太微，轩辕迎视，主命悟之。 心为明堂，荧惑妙也，谨候此。立斗之会以定田星之位，曰中央土，主稷下，曰戊己，皇帝主德，女主相也。遂田一秀，其所居国籍，未当居而居。若以去而复还，还居之，其国得土，否乃得女。若当居而不居，既已居之，又西东去，其国失土，否乃失女。不可举事用兵，当居久，其国服厚，亦服薄。其一名曰帝侯，主岁，岁行十三度，百十二分度之五，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，二十八岁周天。其所居，五星皆从而聚于一社，其下之国可以众治天下。礼、德、义、杀、行、尽失，而田星乃谓之动摇。营为王不宁，其缩有君不复。田星其色黄，九芒因曰黄中宫，其诗次上二三秀曰营，有主命不成，否乃大水。诗次下二三秀曰缩，有后期，其岁不复，否乃天裂若地动。斗为文太氏，田星庙，天子之星也。木星与土合，为内乱，即主勿用战，败水则变谋而更事。火为旱，金为白衣会若水，金在南曰聘母，年古熟，金在北岁偏无。火与水合为翠，与金合为硕，为桑，皆不可举事，用兵大败。土为忧，主聂清，大饥战败，为北军，军困，举事大败。土与水合，攘而庸恶，有负君，其国不可举事。出亡地，入得地。今为吉，为内兵，亡地。三星若合，其秀帝国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公王。四星合，兵丧并起，君子忧，小人留。五星合，是为一行，有德受庆，改立大人，言有四方，子孙繁昌。无德受殃若亡。五星皆大，其势亦大，皆小，势亦小。早出者为盈，盈者为客，晚出者为缩，缩者为主人。必有天应现于韶星，同舍为合，相凌为斗，七寸以内必之矣。五星色白圆为桑旱，赤圆为中不平为冰，青圆为忧水，黑圆为疾多死，黄圆则疾。赤角犯我城，黄角地之争，白角哭泣之声，青角有兵忧，黑角则水。亦行穷兵之所终。五星同色，天下掩兵，百姓宁昌，春风秋雨 冬寒夏暑，动摇常以此。田兴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，入三十日复出东方。太岁在甲寅，振兴在东壁，故在营室。察日行以楚卫太白，曰西方秋，日更新主杀，杀师者伐出太白。太白施行以及赦命国，其出行十八赦二百四十日而入，入东方，服行十一赦百三十日，其入西方，服行三赦十六日而出，当出不出，当入不入，是谓失赦。不有破军，必有国军之篡。其计上元，以赦提阁之岁，与营室沉出东方，至角而入，与营室西出西方，至角而入，与角沉出入壁，与角西出入壁，与壁沉出入箕，与壁西出入箕，与箕沉出入柳，与箕西出入柳，与柳沉出入营室，与柳西出入营室。凡出入东西各五，为八岁，二百二十日，复与营室沉出东方。其大律岁一周天，其始出东方行驰，率日半度，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赦，上极而返，东行，行日一度半，一百二十日入。其悲近日曰明星，柔高远日曰大霄，刚其始出西方行极，率日一度半，百二十日，上极而行驰，日半度，百二十日，但入必逆行一二赦而入。其悲近日曰大白，柔高远日曰大香，刚出以辰戌，入以丑未，当出不出，未当入而入，天下掩兵，兵在外，入未当出而出，当入而不入，天下起兵，有破国。其当期出也，其国昌，其出东为东，入东为北方，出西为西，入西为南方，所居久，其相利，亦其相凶。出西至东，正西国籍，出东至西，正东国籍，其出不经天，经天，天下革政。小以角动，兵起，始出大，后小，兵弱，出小，后大，兵强，出高，用兵深急，浅凶，悲，浅急，深凶。日方南，今居其南，日方北，今居其北，曰营，侯王不宁，用兵进急退凶。日方南，今居其北，日方北，今居其南，曰缩，侯王有忧，用兵退急进凶。用兵向太白，太白行急，急行迟，迟行角，敢战，动摇躁，躁原以静，静顺角所指，急反之，皆凶。出则出兵，入则入兵，赤角有战， 白角有桑，黑圆角幽有水室，青圆小角幽有木室，黄圆合角有土室有年，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，入三日乃复胜出，是谓软。其下国有军败将北，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，出三日而复胜入，其下国有忧。师有粮食兵革，为人用之，卒虽众将为人虏，其出西施行外国败，其出东施行中国败，其色大圆黄泽可为好事，其圆大赤兵胜不战。太白白比狼，赤比心，黄比身左肩，苍比身右肩，黑比魁大星，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射，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。居实有德也，居虚无德也。形胜色，色胜味，有味胜无味，有色胜无色。行德尽胜之，出而留桑于间，及其下国，上而及未尽其日，过参天，及其对国，上复下，下复上，有反将，其入月降露，金木星合光，其下战不合，兵虽起而不斗，合相毁，也有破军，出西方，昏而出阴，阴兵强，木石出，小弱，夜半出，中弱，鸡鸣出，大弱，是谓阴陷于阳，其在东方，成名而出阳，阳兵之强，鸡鸣出，小弱，夜半出，中弱，昏出，大弱，是谓阳陷于阴。太白府也，以出兵，兵有殃。其出卯南，南胜北方，出卯北，北胜南方，正在卯，东国立，出西北，北胜南方，出西南，南胜北方，正在酉，西国胜。其与烈星相犯，小战五星，大战其相犯，太白出其南，南国败，出其北，北国败，行吉五，不行文，色白五芒，出早为月食，晚为天妖及彗星，将发其国。出东为德，举世左之迎之，吉。出西为行，举世右之背之，吉。反之皆凶。太白光剑影战胜，骤剑而惊天，是谓争鸣。强国弱，小国强，女主昌。抗为书庙，太白庙也。太白大臣也，其号上公。其他名阴星、太白、迎星、官星、公星、明星、大衰、大泽、中星、大象、天号、续星、月尾。大司马位仅后此。察日辰之会，以至辰星之位，曰北方水，太阴之经主东，日人鬼，行师者伐出辰星，以其秀命国。是正四时，仲春春分，西出交魁楼卫东五舍，为其仲夏夏至，西出交东井 与鬼柳东七社为楚。仲秋秋分，西出交角抗抵防东四社为汉。仲冬冬至，晨出交东方，与尾鸡斗牵牛俱西为中国。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，其早为月食，晚为彗星及天妖。其时一笑不笑为师，追兵在外不战，一时不出，其时不和，四时不出，天下大饥。其当笑而出也，色白为汉，黄为五谷熟，赤为冰，黑为水。出东方，大而白，有冰于外，解常在东方，其赤中国胜，其西而赤外国利。无冰于外而赤，冰起，其与太白俱出东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国大败，中国胜。其与太白俱出西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国利。五星分天之中，基于东方，中国利；基于西方，外国用兵者利。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社，其所设之国可以法治天下。辰星不出，太白为客；其出，太白为主。出而与太白不相从，也虽有君不战。出东方，太白出西方；若出西方，太白出东方，为隔，也虽有兵不战。失其时而出，为当寒反温，当温反寒，当出不出，是谓饥足，兵大起。其入太白中而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军胜，下出克王帝。辰星来抵太白，太白不去，将死。正其上出，破军杀将，克胜，下出克王帝。视其所指，以命破军，其环绕太白，若与斗大战克胜，吐过太白，剑可寒剑，小战克胜，兔居太白前，军霸，出太白左，小战磨太白，有数万人战，主人立死，出太白右，去三尺，军籍约战，青角兵忧，黑角水，赤行穷兵之所终。兔七命曰小正，辰星天禅，安州星细爽，能星勾星，其色黄而小，出而易楚，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。兔五色，青圆忧，白圆丧，赤圆中不平，黑圆吉，赤角犯我城，黄角地之争，白角豪气之声。其出东方，行四射四十八日，其数二十日，而反入于东方。其出西方，行四射四十八日，其数二十日，而反入于西方。其一后之营室，角壁箕柳，出房心间，地动。辰星之色，春青黄，夏赤白，秋青白而岁熟，冬黄而不明，即变其色，其时不昌。春不见大风，秋则不时，夏不见 有60日之旱，月食秋不见，有冰，春则不生，冬不见，阴雨60日，有流溢，夏则不长。